震撼上演。 最后 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9号周五晚上的 NZ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对于陈默而言呢，真的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晚上了。 其实我一直特别想知道，因为我印象中好像上周的周末的一天应该是立春，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应该开始进入到狗年了，是吧？按照官方的这种统计维度，所以理论上今天并不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而是狗年我的第一次直播。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认为有除夕哈，才是真正的这个十二生肖的这个年份之间的区分。 是，所以可能如果我们讲的再科学和标准一点的话，应该说这叫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 对，因为下周四呢就是除夕了啊，默默就不会再来了，因为我们在这个除夕一直到初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节目是停播的。 对，然后在初七结束之后呢，我会休一个小长假，要一直到3月初才回来，所以我们再见面应该就是3月9号，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今天了。 然后我要跟你说，可能也许3月9号，哦对，还好 ，OK， 我10号可能要有一点事情。 哦， 看来我们都是要计划到一个月之后的这样的人类哈。今天晚上是鸡年，我和陈默的最后一次搭档了，所以在直播间呢，我也会很早就把我们的直播帖抛到了上面。 嗯， 然后我和陈默呢，我不知道你是没有用心的导致一下哈，我 没有， 我本想说我们的嘉宾非常重视这个在今年尾声的最后一次直播，看来这个话题是就此打住。 我的重视体现在我选的音乐上 啊， 但是你也知道，作为一个要先工作才能来直播的人，其实白天都为工作操劳得很厉害。 我以为你要说，对于一个颜值 OK， 平常怎么拍都还好的人，你让我怎么刻意的打扮呢？ 这倒也是了。 对，但今天我刚才跟陈默我说了，今天是和你今年尾声合作的最后一期节目，就像我在直播帖中所写的一样。 嗯， 既然是尾声了哈，我们大大方方的都说点什么吧。 好啊。 然后我刚才就直截了当的说，我说陈默，就你这件衣服，如果颜值不 OK 的话，会难看死的。 我说是啊，因为我见过一个穿类似衣服的朋友，我当时就在想，说我一辈子也不要穿这样的衣服。直到我自己拥有了一件以后，我发现哦，好像就是衣服还是要选适合自己的样式。 对，我是觉得你肯定穿黑色，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啊，配合你这个一直以来的黑色主题。 嗯哼，但是你拍照的时候，下一次可不可以把你的衣服也露出来一部分？现在完全都看不到你的这种良苦用心、啊。 没关系，我的脸很大，因为比较靠前。自拍杆可能是拍了一年啊，真的也是开始突然告急了。 嗯， 今天晚上只能拿手直接拍了这个样子了。好奇的朋友，一年多没有见过我们直播帖的朋友，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看一下。当然我知道更多人呢早就已经看腻了，看烦了。就像我照相的时候跟陈默说，哎呀，这样笑了一年了，不笑了7年了。因为从2011年有了这个直播帖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拍。 对，其实这件衣服是当时男左女右拍10周年的纪念照的时候我穿的这件衣服、所以放在今年的收尾，也希望我们都开开心心过个好年喽。 好吧，第一首歌来一首特别欢快的送别歌曲、再见。 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 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来自张震岳的《再见》。我觉得还能够再见面的再见都会是这样的很欢快的心情送别的， 对，或者说对一些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事物我们应该有这种感恩之情，比如说2017过去了就再也不见了，这个今年过去了也就再也不见了，我们对过去的一年其实还是应该带有感恩的心，然后我们带着更漂亮的心情再重新出发。 对，2019年的春节呢是2月4号， 哦，早了一点点。 对，好多人说你为什么这么早计算，我是喜欢就是比如立春那一天我会看到明年立春是什么时候，然后刚好看的时候呢发现了在猪年呢我们的春节就是2月4号，因为今年很多人都会知道感觉到放在过年非常晚， 对，今年真的是挺晚的。 对，但是专家们说了这还不是最晚的，我们将会在这个世纪遇到2月19号过年的， 哦，晚了， 就更 晚，又晚了几天。 对， 对，其实多半意义上比如去年我们都是在一月份习惯性的一月份过年， 是， 嗯，今年是稍微有点晚，而且呢2月14号还和2月15号除夕挨得这么近。所以下周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这个情绪哈是先爱情啊，然后再浓浓的亲 情，亲 情， 嗯，对。 今天晚上是我和陈默在鸡年尾声的最后一次合作，嗯，因为和叶谦合作的时候也强调再过12年的鸡年我们几乎不太可能还有男左女右了，这不是伤感，这是非常现实的，嗯，就像我们都不敢说12年之后我们还是如此的这个青春啊美丽啊，因为岁月饶过谁。所以呢我们珍惜在一起的这个鸡年啊，大家呢在尾声的时候也大大方方的说点心里话，所以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是很开放式的，我们的红人呢到了1509红，你觉得电台电波能够放大一些什么，你觉得在此刻最想留下的声音，我们都来帮你大声的广播一下。 哎，对了，让我们用这种声音的特别方式帮你去记忆这个独特的过去的一年，以及帮你去迎接很好的未来的新的一年。 是的，在鸡年尾声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很多这个总结性的东西哈，一些尘埃落定的东西，大家的心里可能也会有得到失去种种的复杂的情绪，既然大大方方的要说出来，那一抹花落1111，就好像是饭桌上第一个举起的酒杯。 嗯， 好，我先来说一下啊，既然是尾声了，我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那一抹花落111，我跟你讲，我这鸡年我最喜欢谁啊？我喜欢，哎呀，第一个居然是我，谢谢你啊，韩立、唐映枫、陈鸿宇、吴一修、柳明明。梁同学， 哇，好多人呢， 这应该都是他的一票好朋友。 是，但你要确认一下，那个韩立指的是你还是他的某一个同名同姓的同学？ 哎，对呀，我多情了哈。好吧，如果你也想在电波当中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在这个鸡年尾声你最最想告诉大家的话语，都可以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抛砖引玉。 是，我们来用声音的方式帮你留下这个好的记忆， 这个就是你在最后一期尾声的时候带来的特别歌曲。 对 呀， 对呀，就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相信童话，因为别担心有一些故事你觉得实现不了，因为它有可能会以某一种方式就来到了你的身边。 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 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 提写我们的结局。 好吧，有这样的美好的情怀还是不错的哈，哪怕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这应该就是人情绪低落的时候才开始质疑一些什么。 是， 我觉得 你说今天就是有很多朋友都突然在微博上留言说让我们安慰一下他失恋了。我在想今天什么日子，为什么这么多人失恋？后来才想起来原因是什么。 没事儿，我们还有彭于晏，我们还有胡歌。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哈，在某个年龄段的男子或女子，抛开他所有的附属的头衔，他肯定会有这个自己选择另一半的自由， 是 选择爱的权利。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祝福他们就这样。而且呢，作为艺人来说，他们这些年也赋予了一个必须要向所有公众交代。 哎， 其实好多人并不愿意这样，但是没有办法。 对，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喜欢的人他所做出的选择。无论他选择向我们去公开交代，或者是选择把这份美好珍藏在心里，我觉得这都是特别值得尊重的情感。 好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挑选出来了，他特别的可爱，所以他叫可爱可爱的叶小姐。 哇、哦、好复杂的名字。 说今天妈妈姐姐们啊都来我的家里了，我们全家人一起听广播呢。 哦， 哎，我觉得家人也睡这么晚吗？ 嗯， 这常常都是我觉得是小孩们哈晚上这个熬夜族的一个小小的空地哈。 哎， 今天可能家里边也是快要过年了嘛， 是 一定是在这个 是不是为了除夕在热身？ 对，也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马上就要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公开，然后加上这个必须要熬到12点的夜晚了。 哎，是的，很多朋友也在微博上面跟我们来分享他对未来自己的期许哈。 嗯， 像信念 Mister 他说呢，希望做任何事情都能总有热情，希望退伍回来后的自己可以做成自己曾经想做但是不敢和不会的事情，永远保持着战士所谓勇敢和无畏的这种精神状态，一定要相信自己。 好的，爱喝瓷瓶酸奶的翠儿大喜，他说祝自己狗年早点恢复健身生活。 哦，健身生活，我刚才看远远看， 我也看单身生活， 看单身生活， 哎，我也是嘞。 我还在想为什么祝自己， 我第一眼也是这样，就是习惯成自然了。 对，是的， 我们总是把这个单身生活呀，或者说自己的这个祝福哈，和他相关联。他自己也检讨了半年没有去健身房，感觉体质都弱了好多。 嗯， 这个也是我在今年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凡是我的行动力都很强，但唯独这件事情我做得非常糟糕， 哦， 以至于我都想放弃了。 Uh-huh. 我在想是不是人生有一些自己的死穴， 肯定会有。其实我觉得当你人生遇到一个你所谓不擅长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有两个可以选择的路，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当然是让这个不擅长变成擅长，还有一条路呢，是你可以用更好的长处来去弥补或者掩盖自己这个不足，因为人生不一定要和自己的不擅长较劲的， 真的是这样。 嗯， 而且我在这里呢，既然最后一期和你在今年的合作哈，我也大大方方的说一件事儿， 嗯， 就是关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健身很弱哈，然后呢，就是一旦健身吧，自己还这也疼那也疼。然后有一次呢，我就真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然后我就去看大夫。大夫对我的第一句问候是：“你是不是运动量过大了？”我说：“我基本上不怎么运动啊。”他说：“你就不适合运动的人。” 哦， 就是我是得了某一个髋关骨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骨节和骨节之间，可能是磨损率更高了。 OK， 然后造成了那种我只要做3个小时直播，当我起身的时候超级超级疼。有一阵子真的快把我疼得爆掉了，然后呢，大夫就跟我说回去吃药，然后不要动，也不要做深蹲起的工作。 对，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疾病就是不适合长期的或者频繁的用运动来刺激自己。 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老了，然后那个骨质疏松了，然后再加上什么？大夫说真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不是老了，也不是说你的骨骼的这个结构开始衰老，而是你的这个磨损率和别人相比，你就是频率高的时候承受不起。 所以幸亏你是个瘦子，你如果是个胖子的话， 哎呀真是。所以我在想有些事情一直都没有做成，可能潜意识当中真的有一些老天在阻碍你的东西， 就是冥冥当中。其实我觉得人啊真的是达尔文进化律说得很对，就是适者生存嘛， 真 的，那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做出一些适合自己生存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其实我们认为好像是无意识的或者是自己思考做出来的，但其实这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有我们的天性在帮助我们去做出一些适合生存的选择。 对，所以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呢也不是妥协，而是命里注定了有些东西它与你有关， 是 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淡化， 是 甚至就要遗忘，这是没有办法的哈。 哎， 因为老天安排了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事情，你没有办法所有的都会涉足并且做好，我们只能是对自己感兴趣擅长并且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他的每一次你的投入都会让你有更多的获得， 是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才会更积极的去投入到他的其中去， 所以让自己活到一个正循环当中，就是那些想做的事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想做的事也不至于成为你的阻碍。我觉得如果可以活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应该是蛮大的幸福的。 好啦，第一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带出一首歌，同时也等待着大家在这个尾声大大方方的说点什么啊，平常遮遮掩掩不太好意思，今天晚上豁出去了。 好啊， 可以在家里小酌一杯红酒之后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放大你的心声。 你好吗？找到你的幸福了吗？那笑容一样像花灿烂吗？曾经一起床不怕风雨有多狂，骄傲沮丧还刻在我心上。追到我要的梦想，也一样哭起来像天塌下，想起你总会比我还慌张。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张歆艺执导的电影《泡芙小姐》今天公映，影片故事原型来自西安的情侣汤小凡、孙浩翔也来到首映现场，向观众讲述了他们勇敢的爱情经历。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的动作冒险巨制《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日前宣布将于3月16号在内地与北美同步公映。由当红女星坎妹艾莉西亚·维坎德演绎的全新劳拉更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片方今天还在发一款异域探险片花，曝光更多精彩画面。今天2018年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吉祥物福狗迎春在地坛公园西门内正式亮相。吉祥物由玻璃钢喷漆制成，高约3.5米，福狗迎春造型亲切祥和，眉毛是祥云图案，体现吉祥，身穿传统喜庆服装，手拿贴有春字的灯笼，跨步向前，表达了人们迎接新春的喜悦之情。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点34分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9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09红，他在外场，名字叫做可爱可爱的叶小杰。 哦， 今天呢是今年我和陈默合作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是， 所以渴望大家在这个尾声的时候大大方方的要说点什么，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嘛，但周日我知道很多单位是要上班的，对吧？那今天呢就可以稍微的晚睡那么一点点了。 对，很多朋友都在大大方方的跟我们分享一些以前好像不太轻易告诉别人的秘密哈，比如说一凡一，他说呢，大大方方的说，我酒精过敏，会有性命之忧的那一种。 哦， 所以 那不能喝了。 每次我说不喝酒，总会被人说是很装、不给面子等等。以后我一定会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感情和酒是没有关系的。 哎呀，在这点呢，我必须要说一句哈，因为做晚间节目，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晚上喝过酒了，除非是放假的时候，除非是六日啊，去年开始才有六日的生活嘛。因为我也勒令我的嘉宾们，只要喝酒了就不要来上节目。 OK， 因为你要相信酒精真的会刺激人的这个 应该是神经吧， 是 它会让你确实吐出一些真言，但是也让你完全不可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什么状态之下就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愿意喝酒并且享受喝酒之后的这种感觉的话，就不要去做那种一定需要你聚精会神的事情。举例比如说只要喝了酒绝对不能驾车， 是 我相信这个已经是大家约定俗成，而且这也是被法律所规定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像直播呀或者是一些特别重要的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这样的工作，千万千万不要在酒后。 因为我觉得酒后的人是非常率性的， 嗯， 甚至是大脑没有经过这个大脑语言加工的人是非常的放松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直播就算是我们十多年在这节目里和大家很松弛的直播，但是如果说突然之间有了酒精的刺激，可能你的语言当中会说家乡话， 是 对不对？然后也可能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读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时候你的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 对， 这就是成年人的一种控制力。 是， 但酒精会让我们转瞬松弛下来。 哎，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有一定的控制力的情况之下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嗯，有位听友呢发来小纸条，他说30岁，我的坐标是在郑州，2017年过得很糟糕，工作上不太顺利，生活更是一团糟，爱了10年的男人狠狠地欺骗了我，2017是给我痛苦绝望的一年，我感觉自己差点患了抑郁症，希望来年能尽快地结束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从大学就开始听男左女右，很喜欢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感谢男左女右带给我的安慰。 哦，希望你的工作和生活能逐渐的理顺吧，因为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工作不顺的时候至少生活还是继续的，或者说生活可能没那么开心的时候自己还有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当这两样事情都不太顺利的时候，可能一个人确实是处在一个谷底的状态，所以特别希望你能赶快走出来。 对，我觉得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心理的底气，人能及时的止损并且给人生一个新的开始，这不是每个女人尤其到30岁的时候能做出来的决定。 嗯， 但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过得更好的话，必须要放弃那个不把你当回事儿而且还欺骗你的人。你要知道你的感情底线是什么，如果有的人已经触动到你的底线并且像一个滚雪球的恶魔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都很糟的话， 是 那就找到源头，从那儿开始切断了。 嗯， 这件事情一点都不丢人，我反而觉得压抑自己的时候过一些违心的生活的时候才是真的很丢人。好吧，祝你能够早日摆脱这种困境。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在尾声的时候都大大方方的说点心里话。哈喽阿寻，感谢酒压抑了一年了，失恋失意终于在今天晚上酒后大哭了一场，把我们家猫都给吓着了。其实看你的文字应该是微醺啊，这样状态挺好的。 对， 其实女人有时候喝一点小红酒啊，小酌一下我觉得是 OK 的。 嗯， 不是有句话说吃饭是为了肉体而喝酒是为了灵魂。 哦， 这句话还是大仲马说的呢。哎，大仲马还是拿破仑了，我一会儿看一下，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有道理。哎，对不对？ 对， 因为有时候灵魂深处的东西不是我们常常会触碰得到的。 嗯， 往往还是要靠外力，对吧？一些刺激。 对啊，所以找到能让你自己和自己的灵魂沟通和对话的方式也是人生蛮重要的一种探索。 对，那这首歌 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 块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真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匆匆那年呀、啊，我们的过去过去过去，所有的过去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匆匆那年。 现在说到王菲，一定会链接狗年的春晚。 哎， 王菲将会20年之后哈、啊、和那英再次合作，当年的相约酒吧，一晃20年过去了。 对，这个也真的是匆匆那年的事情了。 是，今年呢真的是春晚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哈，有很多我们想念很久的人物会再次回到春晚当中。话说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一台晚会呢会有各自的一些随时带而来的一些吐槽啊、或者说一些表达，但是谁都不能拒绝去家里面一定开着电视，对不对？就觉得这真的已经是一个传统了。这种传统是你可能会有时候偶尔排斥，但家人他们都不排斥、 哎、 对吗？ 是的。 我常常会说其实现在安电视就是为了看春晚了。 嗯，还真的是。 很多时候你看你打开电视，我在这里没有任何对电视工作者的哈、我的其他的同行们的一点点的偏执，我只是说我自己，我估计我也代表一群朋友，就是很难打开电视看些什么。 嗯， 因为有了网络嘛，对不对？ 是， 就包括你要看的东西，它会在这个互联网上都会给你看的更多的机会，包括追剧也好啊、其他的新闻也好，都可以看得到了。 没错，所以其实可以有很多方式让我们接触这个世界。 嗯， 让我们就真的不要过得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封闭，我们其实可以更开放的去拥抱和接触这个世界的。 对，刚刚呢我把一张照片 po 在了评论一栏当中啊、这个大仲马也好，拿破仑也好，我都说错了，是小仲马说的。因为当时看完之后觉得印象很深，我就把它给留下来了啊、存在了自己的手机上。它的原文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哈，这个关于吃喝是为了什么，有道理哈。 嗯， 但是还是这一句话，在春节期间免不了这个推杯换盏和家人朋友和同学，大前提是一定要让自己喝开心的酒， 是， 而且不要开车、如果开了车呢就找代驾，对吧？这一切呢都是有解决办法的， 想的是蛮周到的。 对，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的是方法会比问题多。 没错， 就是凡是你觉得成功的人或者看着境遇很好的人，他一定是行动力强并且在每一件事情上绝不逃避的人。 哎，是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去 有一些变化的话、嗯、我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现在就去做。 对， 因为我们越犹豫越思考，可能这件事情的时机也就慢慢的退去了。 是， 所以如果你把它完全想清楚才去做，不如可能想到一定程度然后开始做，然后边做边优化，边做边去想。 师弟，今天晚上我们说了大大方方呢，说出自己的不管是对这一年的总结还是对狗年的一个展望哈。 嗯， 总之呢就是可能一直以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也没有告诉过这个世界的语言，都可以透过新浪韩立微博告诉大家。同时可能因为这个话题的缘由，我们真的不需要120家在这个暖场了，因为已经到了130，是吧？就是这档10年半的老节目哈，在夜里呢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非常重情义的听友啊，在支撑着我们，让我们在2018年还能继续在一起。其实接下来的很多年，男左女右能否继续在你们的耳边，真的有赖于大家，有赖于你们的选择。 嗯， 好吧，让我们继续。 你说看着我微笑，坐在这里，终于能放下迁就和担心，却不懂这样雨过天晴的随意是多么耗费心里的眼睛。如果不是曾被爱伤得彻底，谁会把自己关得那么紧？失恋最痛的是美好变过去，是未来草木皆兵的多疑。我在回忆的阁楼里面住得太久，就到阳光洒落的时候，不自觉闭上眼睛 就到有被囚。 来自郭靖演唱的《回忆的阁楼》啊，我们现在透过今天晚上的话题，可能也在回忆着整整这个鸡年啊。 嗯， 从一月开始啊，到现在也是过满了一年之后啊，这些发生过的种种，然后定格在这一刻，很想大大方方的告诉全世界的话语。 是。 大家呢都会因自己生活里的一些接触到的东西哈，有了一些认知的改变，或者是认知的一个调整。有些朋友呢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真正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孩子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啊，对，我不是你们，比我那个时候其实更懂得自己要什么了。也许真的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渠道可以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如果为自己而活的话，真的是可以祸福自成的。 嗯， 每一件事情你都真的可以有自己可以承担的那种心甘情愿。 对，所以其实问清自己，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问清自己为了想要的事情你可以付出什么和失去什么，这三个问题如果你都有答案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比较容易快乐了。 嗯，看到了欢脱的能孩纸，不是熊啊，是熊，欢脱的熊孩纸，他说我2017年遇到了对的人，2018年我们就要结婚了。 嗯， 这还真的是非常让人开心的哈，就是大家到了某个年龄段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也不会在过程当中在彼此的考验啊，在彼此的这个试探呢，而是会真的是水到渠成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谢谢渺小的风景景，他说一年一年过去了，我感觉看你们俩的直播帖照片真的都没有改变，包括美丽的心灵和不老的容颜。在这里呢我必须要说一点啊，这个感谢滤镜啊，感谢各种这个修图软件，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做的更给每个人自信了。 哎，是的，所以滤镜的发展赶上了我们年龄增长的速度。 对，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翻阅2011年到2018年这7年中自己的直播帖的样子哈。改变当中呢，肯定有一些自己因为矫正牙齿啊，换了一些可能不一样的装饰之后的哈变化。但我一直都觉得，其实人的一些神情，对吧？它是任何的 P 图软件可能没有办法修改的， 是， 就你的喜悦相由心生的那种气质感的流露。 对， 我觉得是这个滤镜可能以后还要再给自己升级的部分。就怎么把一张不开心的脸变成开心的脸。 嗯，是的。 所以也谢谢大家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肯定吧。有时候其实今年开始啊，我就有时候不太喜欢拍照片了。 嗯， 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确实拍照的时候呢要捯饬一下， 捯饬一下， 就算有滤镜的话呢可能也要涂个红嘴唇啊，再慎重点就画个眼线啊。 嗯， 但是晚上呢回家都要卸妆。 嗯， 当然其实平常涂防晒啊也会卸妆，但是如果你涂了眼妆和唇妆之后，它的卸妆复杂度又提升了。 是， 对，你要用专门的这个卸妆的东西，然后既然化妆了晚上可能就要继续敷面膜。 嗯， 哎呀，整个过程就让晚上睡觉这个时间又开始往后拖延了。 是，所以其实还是需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作息时间和周期和规律，让自己的生活能回到一个自我更新和修复的状态。 对，我特别希望在全新的一年大家不必每天晚上都听我们的节目，能够合理的把你的作息时间调整，只要不会忘记我们就好。 是， 好多人他说在我的家乡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你们节目了，可是每天晚上看着直播帖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你们，就好像我们一直都还在一起一样。 嗯， 也许都这样一直到老吧，黄昏以后人就更失落，喧哗霓虹灯更让人心慌，看不清谁给谁的承诺，我选择在家里喝着酒，这应该是

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9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大家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属于你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一小时了。 嗯，还好啊，就是这一年也不是只有这最后一个小时，因为每个小时都过得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即便只剩了最后一个小时，我觉得也应该是虽然值得珍惜但又非常幸福快乐的吧。 OK，这位叫做欧小圈欧的朋友说，我2008年在北京的时候常常听男左女右，可是你们知道吗，时隔10年了，我没有听过，回来报个到吧。 对， 就等于他只听过一年啊，不，2008年在北京的时候就听过一年节目，然后中间隔了这么久，就等于想象不到这档老节目还在吧，有点让自己觉得惊讶。其实这一阵子经常会看到一些重新回来探亲访友的老听友们，但愿我们这里呢给你的熟悉感亲切感都一如往常，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任何的不舒服的地方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叫做可爱可爱的叶小姐，我们到他们家里做客，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1620位人士，算是很多的了哈。第一最新关注的这位叫做李 HYS， 再来看一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他喜欢旅行， 微旅游， 约旅游，然后什么大鹏背包走天下旅游约吗，哎，全是旅行。 对，是的， 不过确实哈，很多人在放假的时候除了陪家人还有走亲访友会同学之后，应该就会安排自己的旅行了。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以后大家不妨把自己的旅行都更早的去安排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你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价钱合理啊， 那绝对的。 对，尤其是这一年当中你的年假该如何的分配调整，都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设计的。继续我们的节目听歌，这是来自陈默 叮当的手掌心。 你看耳机爱很诚实的还你，我敬你一杯一干而尽的黎明，我在南极冲进你的北极星，我跟你不信星星不相依，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 望全人心才死心，左手掌握着空心，右手掌握着痴心，十指紧扣一本心经，刻骨铭心着苦心，可不可以不甘心，可不可以 有时候一首歌真的就像是抛出去的一个绣球一样，有的人接到了觉得命中红心。 CY 呼而今夏他说很久没有听男左女右了，一打开就是曾经很喜欢的手掌心默契了。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在别人的歌当中去寻找自己生活或者是自己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对于我们来说的很重要的意义吧。 对，在这样的紧张忙碌的一年收尾的时候，当你觉得有一首歌还能够触动到你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为自己上有的那些敏感的神经而点赞。 是， 好多时候其实人离音乐的距离是你离感性的距离。 嗯哼， 因为我不知道，就像你的单位有那么多的员工，他们每天有多少时间会抽出来和自己和音乐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呢？ 我经常发现就是在办公区里边有些小伙伴就会戴上耳机，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和办公室就是还相对可能会有时候有一点嘈杂的这种声音稍微有一点隔绝哈。另外也可以用音乐去调控自己当时的一种情绪或者节奏，比如说当你需要比较激烈的思考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些比较快节奏的音乐，而当你要静下心来去想一些东西的时候，而你又需要一些平静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可以用舒缓一点的音乐来帮助自己。 对，我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歌曲哈，这可能也是我提醒大家这个世界还有音乐的存在。 是， 包括在这一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美国的火箭发射的事情哈，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 是 就是在他把这个火箭运送到太空的时候，也有一辆车，然后有个模拟的太空员，然后里面也有一首歌在播放，就说这个人他本身大家都觉得是企业家，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人物，但是他内心里还是有这种对音乐对一些意义上用音乐来烘托的这种理念，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就很多人都说他选择的歌曲不是一些可能代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呀其他的，而是选择了一首跟太空有关的歌，这是很了不起的哈，就是在人文的色彩当中更让人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具有大爱情怀的。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是未知数。也许我们觉得自己这一步很渺小，但是可能在人类历史当中翻回来看，其实它都是有意义的。 对，就像男左女右每个晚上的陪伴，阿布 DEMI 他说在互联网发达的年代，哎呀，这算是在这个晚上真的属于夸自己啊。他说这一档走心的广播节目走了10年半还会更远，全都是因为靠着一群有情怀的听众。作为一个走心的听众，从最开始遥远的距离感，到5年前来到北京觉得距离近了很多，每次走到北京广播电台的楼下，我都会抬头看看是否这就是每天晚上声音发出的地方。感谢你们在每个夜里带来的温暖，新春快乐。真的，我很多时候因为你们发来的让我觉得很暖心的话语，我还会截图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 是，这真的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特别特别温暖的文字。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很吝啬自己大大方方说真心话的时间，因为很多时候怕说出去了对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响，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你太矫情了等等，所以就让我们都做了一个很沉默的人，或者说在朋友圈里你都能看出来，大家在发所有的内容里边都是有一种记叙性，你发现了吗？都是带写记叙的。 是的， 对吧？我今天吃了喝了玩了感受了， 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了， 对， 有什么样的感觉了。 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写走心的文字了。 嗯， 因为他觉得这个走心的文字也许我说多了你们会觉得我矫情， 我今年其实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已经开始文字量减少了很多很多，因为以往很多人都说哇你写的太长了，但我还是那一点，就是它是我的朋友圈，我更希望能够留下的是自己的一个日记本式的纪念。 嗯， 就比如我今年想知道去年的除夕我做过什么的话，我会立刻翻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朋友圈对我来说记录最珍贵的东西。 是， 就你不需要刻意的，哎，我去看看我其他方便，就比如说日记本上记得这一天是我干了些什么，就不太方便了。 嗯， 但是在朋友圈里，如果你记录的话，就会轻而易举的找到了。 对，所以其实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记录，也是一种很好的这种纪念生活的方式，或者说叫做认真生活的方式。然后大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朋友圈啊、微博呀、或者十年日记本啊，来去完成这样的工作。 还要我补充一句吗？ 夜晚我为自己坚强而骄傲，以为从此以后一往无前，然而自从我遇见了你，发觉自己开始变脆弱，不能忍受短暂的分别，无依无靠，就像是一个孩子。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我真的说不出想你的夜里，开始变脆弱，不能忍受短暂的分别，无依无靠，就像是一个孩子。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我真的说不出那甜言和蜜语，我只想为你歌唱，在每个想你的夜里。 今年尾声的一些情绪使然，让我在直播间听这首李健的《在每个想你的夜里》，觉得特别有感触，好像一字一句呢，都像是你心底的打印机在写着你的心声一样。 是，就是一个能够特别和人有共鸣的声音，再加上非常走心的歌词和非常妙的这种演绎。 对啊，就是在大家很多失恋失意或者说想念的夜晚里，突然之间收音机里有这么一个节目哈，契合了你的感触，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地走在了一起，然后走了这么久。 嗯，所以这也许就是缘分或者冥冥当中的安排，就是当你可能在一天很累了之后，或者是在这一天可能有过这样那样的受挫之后，就有人安排了这样一档夜间的节目，在这个夜晚的时段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陪伴你，而且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大大方方地说一句心里话哈，就是去年六日我有了休息日，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去感受过其他的频率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在播放一些什么节目。与我自己而言，都在周末的时候很少听广播。 嗯， 我在想大家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么多的节目里啊，选择了男左女右，还保有着这样听收音机的习惯，其实这一切都是挺，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发达的这个时代里哈，有太多可以让我们不去做那些麻烦事情的这样的可能。其实听广播还是挺麻烦的，你不觉得吗？ 对，尤其是现在，其实真的听广播是、因为当你不再只是旋开一个收音机就可以听到这个频率的时候。 对，尤其是其实广播给了我们最初的一个选择性、就是调台对不对？以前你觉得其他方面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东西，它其实用这个小小的按钮就给你调台的可能，你是最容易变得挑剔。我稍微不满意我就可以调台， 对，很容易就在手边一拧就走了。 对，而且现在有了车之后呢，大家都会在车上会有自己锁定的一些 快捷键， 对，然后可能某一个频率的节奏还有感觉是吻合你的这个感觉的，然后就一直听下去。可是听男左女右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哇，觉得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哈。到了晚上啊，可能是得刷牙洗脸，因为我常常会想起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听一档那个时候是9点钟的节目、可能大家要熄灯嘛，你就要早早的去洗漱完毕，对吧？ 是。 然后呢，戴上耳机去听一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录播，还不是直播，但是也会很期待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歌曲啊，等等等等。我还真的是一个以前绝对是一个广播发烧友啊，后来自己做了一个广播人啊，就这个角色的转换。 其实这种角色的转换也是冥冥当中所自己安排，并且有一些机缘的巧合而带来的事情。所以不断的大声说，大声说，可能你的愿望就会真的有机会成真的。 好吧，那大家也是一样哈。2018年狗年啊，就是2月15号之后的狗年，希望大家真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祝福里面告诉你的旺旺旺，我们都可以这个经过自己的努力吧。真的，你不要相信有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完全不用去做努力就可以让你旺旺旺的。 嗯， 包括我常常会想哈，人们希望一档节目能够继续陪伴着自己，然后也渴望它有一些变化。但是我常常特别害怕，就是在晚间真的是给大家很多负担的变化。 嗯， 所以我一直不去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有的时候其实不变就是最好的变化，因为当别人都逼着你在某一种程度上某一个层面上有变化的时候，你能挺住不变，这个不变只是我们的内心。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在一些真正外化的事情上，或者在一些别人未必能够感受到的地方，它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是用不变，是用变化来撑起了这种不变。 谢谢你们的理解，或者说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契合吧。就是到了晚上，我也不希望你们再写小作文了，再给自己的情绪过度的燃脂，一些跌宕起伏，就是那么平静的随音乐的节奏，去到这里，去到那里，但思绪总会回来，总会相信珍惜此刻是最重要的。 越过风，有过眼泪和感动，离开时祝福什么？只有未知的以后，雨或晴都匆匆，只能学习着把握，再美的春夏秋冬。 这个声音真的很容易辨识到蔡淳佳，好干净哈、 哦。嗯，确实是，他的声音真的是让人有一种就是特别凛冽和清透的感觉， 悠悠然。 哎、 我不会用很大的力气去渲染一种感情。 是，而且这首歌的名字我特别的喜欢，我也觉得很适合在今天把它分享给大家，叫做《未知的以后》。 哦， 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未来都是未知的，就好像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在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人现在可以把火箭的技术以民用的方式做得这么厉害、嗯、所以我们对未来虽然是未知的，但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它也有可知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未来都应该也必须要越来越好才行。 真的，做广播16年了，我不曾想过我后来是以做晚间节目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定格。 嗯， 我估计我也会以做晚间节目来结束我的广播生涯， 是 真的很有可能。嗯，不知不觉从，哎呀，年轻的时候不敢说貌美哈，一溜气儿做到了40岁，也感受到了时光，感受到了人生的阅历的一些变化哈。 嗯、 当我再次和00后的听众 是 90后的听众在互动的时候，我和叶谦常常会说，真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倒计时的节目。 嗯，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保持着这种和大家的这种思维啊，或者说对话当中绝对契合部分。 嗯， 因为人人都知道每个年龄段都有它独有的东西， 是， 但是我们又不能在音乐节目当中把苍老的感觉，把人生一些颓败的感觉，还有一些让你觉得糟糕的情绪都流露出来。这是很多人说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你们每天晚上和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感觉好开心。但我真的大大方方地说，一天当中对我而言辛苦但也享受的时刻就是晚上的最后3小时。 对，确实每个人度过这一天最后几小时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可能回到家只是在面对家人或者是在面对自己，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时，也就是我们每天快要结束的这个时候，你永远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下陪伴着大家，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对啊，就像是你家附近的超市这个比喻我好像说过很多次哈，虽然可能不会去常常购物，会去支持他，但是他在那里，那盏灯一直亮着，你就会觉得当你有一天有需求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踏实感的东西。 对，当有些人你知道他在的时候，即便你没有看到他，你的心里也是踏实的。 我要带出一首超级老的歌曲， 哇哦， 来结束第30段，永远的朋友。 嗯哼， 可惜会永远沉默。 是否你已经太久忘了感动， 忘了这世间还有温柔、嗯、 早已变晴空，打开窗口， 久违的阳光 心会永远沉默。 是否你已经太久忘了感动， 忘了这世界还有温柔。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风力减弱到二级左右，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还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局地有扬沙，空气非常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有所下降，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23:323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9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此时此刻真的是鸡年啊，属于你的最后27分钟时光。 哎，是的，就是虽然这一年的每一个周五的最后2个小时都过得挺愉快的，但是到这个今年的最后的这几分钟即将要过去的时候，我说直播的最后几分钟哈，还是会略微有一点不舍呢。 好吧，其实我个人呢也想在这个尾声哈，和你搭档的这个今年尾声呢，对你做一个采访。我觉得接下来的27分钟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一年都没有机会哈去说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我把你要当成一个特别的嘉宾来做的事情。 是要做快问快答吗？ 倒也不是，就是我很好奇的一些事情吧。 好啊， 你放心，我绝对是个有底线的人啊。首先我很想知道，做嘉宾之后，比如每一期节目结束之后，你身边的朋友啊或家人啊，他们会听吗？ 会有一些朋友固定的听，也会有一些朋友偶尔的听到。 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反馈他们的意见呢？ 他们通常都是鼓励，没有意见。 他们是因为你而来听男左女右，还是以前就有过收听的习惯呢？ 我想大部分人是因为我来收听，但是这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之前就有收听男左女右或者是其他广播节目的习惯。 那做广播节目对于你的现实生活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乐趣点的增加吗？ 我觉得就是要真的有的，我觉得有三个特别重要的。第一个，我觉得这几年我的听音乐的量真的增大了，来源于两方面。第一是我自己要找音乐，第二是我可以从你这儿听到很多很好的音乐，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音乐它真的改变人的思维，改变人的性格，也会改变人有的时候一些处事的方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然后这个情绪也都会有一些波动，然后每个人生活在这个所谓红尘俗世当中，总会有我们叫做 up and down， 就是高的或者低的。但是我觉得每周五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是一个特别好的调节期，因为我们在面对大家的时候要用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情绪，可是我们又能用自己在特定情绪下选择的一些特定歌曲来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做一个在 还有第三个呢， 哦，对不起啊， 哦，第三个特别特别的不重要，但是又特别特别的重要。我的人生当中真的没有几个朋友是每周可以见一次的。 我为什么知道你要说这点呢？ 啊，真的，你想到了？ 对对对对对。 好的。 因为其实这个也确实是我也很想认同的一点，就是每周就是很固定要见面的人，甚至说可能不见都会觉得有点意外的人， 是 的的确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哈。 真的。 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尾声最后的时间里哈，因为我知道该睡觉的朋友都已经睡觉了啊，然后一直在听的朋友里呢，可能也好奇，就是大家在相伴了这么久之后，在电波之外你们的一些感触。还有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其实这一点我自身也有过哈，就是你很明显能够体会到你的状态好与不好。 是。 那在这今年的周五当嘉宾的过程当中，当你不好的时候，你在直播的时候是如何调整的呢？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其实直播久了真的会有一种职业病，这个职业病就是当你坐在直播台前然后对着这个麦克风的时候，你的状态就是切换到一种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叫做你当下能够拥有的最好状态。其实人的状态真的是波峰波谷，波峰波谷不断的这样往复循环的，我们很难保证每一个自己在直播的时候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波峰。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不到总是在人生波峰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让它是在我当下可以做到的最好状态，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也会帮助我在每次直播之后都获得一些力量的一个原因吧。 会听回放吗？ 一年可能听一两次。 为什么不常常听？ 因为我觉得第一我特别能够用心的来直播，所以在直播当中说的一些话，包括你跟我分享的一些事情，包括听到的一些很好的音乐，我都有记下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听回放的时候主要是会听一听，哎，这一期我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下，然后这种情绪如果作为听众听了，大家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其实特别希望大家在听完节目之后都会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睡个好觉的。 对，如果有一天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再做这档节目的嘉宾了，你会失落吗？ 会。特别会。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再次争取来做嘉宾呢？ 不知道。我觉得好事情都不是自己争取来的。 一定觉得人生很多时候都很这个上风，或者说被赞赏，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会有一点这种自尊心也好，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人生状态被打击的感觉吗？ 我觉得有两个情绪或者情感模式都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叫做人生得意须尽欢，就是在你真的很好的状态之下，你要把自己的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但是我也相信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就是当你有过一些特别极致的或者很巅峰的人生体验之后，其实如果你会以某一种形式失去它，你都应该想一想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另外的维度可以让你变得更丰满。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陪我们永远嘛，那只要珍惜每一个大家可以在一起的时间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其实沉默在我的概念里是一个应该算是好孩子哈，也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别人家的好孩子。不管是谈吐啊还是生活当中，都是一个积极而又不给别人带去一些尴尬，还是比较会懂得体恤别人的感触的男子。 是因为坏过。就是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被请家长最多的一定是我们班。 就是说你的前半生还是比较动荡的。 我觉得我现在还应该是在前半生。 那就是做这档节目，我觉得你是因为每周来一次，然后呢也是深夜，可能在你周一到周四的时间里都没有过这样的作息吧，就是十二点之后还要出门，或者不是十二点之后才匆匆回家。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在我周一到周四以及周六周日没有这么规律和固定的生活，因为也会有比较晚归的时刻，或者是朋友在一起的聚会啊等等，但那都不是规律，而这件事情是写在日程里的，而且它一定是我人生当中优先度最高的一件事情。 好的，这个采访目前先到这里哈。 您还 对啊，我们这个属于地毯式调查。 好的， 这个也是大家想听到的吗？ 所以请问三月九号我还需要来吗？ 你放心，我采访一定是尊重每一个被访者的感触哈，不会触及到一些你不愿意说的东西。 对，连犯错都遗憾，人海中心如足意印，却没法抱紧。日子对，名字错，不幸途尽几多光阴，不真便不真。谁要花一生寻遍肩近那个散落的吻，而如若于这地球等，是对的终于会碰到，是错的不管再美好，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空出的左手，你荒废无。再动人，前着错的难免透露，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是你的终于会碰到，别太早替未来苦恼，只差一点好时辰，主角始终会等到。只不过古某 张敬轩绝对是我们的嘉宾陈默哈，在2018年应该说今年这一年当中很喜欢带来的歌手。 对，而且这首歌的名字我又是觉得在这个 喜欢 今年最后一次直播当中应该分享给大家，叫做找对的人。其实人生当中你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太多的人在你生命当中来来往往走来走去，所以最终我觉得无论是朋友师长领导同事，还是这种情侣的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对的人。 可是你不觉得你我是最没有这个底气在说这件事情的？ 我至少绝大部分的领域找到了对的人。 我觉得朋友找对的人，或者说同事找搭档对的人，在错了的时候，你的改变的那种心绪以及你的承担的代价没有那么大。但是在情感爱情当中，如果你找到了一个错的人，你的那种心灵打击也好，或者说一段时间里带给你的那种影响，势必会比前两者要大太多太多。 当然因为其他东西并不排他，而最后这一种种类 的定义其实是排他式的。 对，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真的都应该去看一看自己周围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也因此去反馈一下别人到底是怎么看自己的，什么样的人容易和自己成为朋友。我记得有一天喝了一点点酒在年会上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感慨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原因，就是我发现第一，我的朋友真的都叫做老朋友，特别特别多年的朋友特别多。 你朋友量挺大的。 我其实挺慎重使用朋友这个名词的。我觉得比如说像微信里边，我们之前比过嘛，你有几百人， 你是四位数的， 我有几千人，对，但是我不认为微信都是朋友， 那是你工作的， 他有可能 对是接触的合作伙伴呀、等等哈。但是被我称为朋友的这些朋友真的都蛮久的，而且即便是新认识的朋友，我都有信心我觉得我们能成为很久的朋友。 对，在这里呢稍微的透露一个小秘密哈，我一般如果想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想联络什么人的话，陌陌绝对就是我的生活里的小百度啊， 小拐棍儿， 对，绝对能够以他的方式，很顺利的做成这件事情。但唯独有时候可能他会说，这不是我的范围，不是我的领域。 对，有些真的不是我的领域，那就对不起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你看，像因为我们在企业里边工作，企业大家还是经常会换工作或者换老板的。 嗯，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真的换了太多老板，我第一份工作做了5年，这5年里边换了15个老板。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此公司为什么人员流动， 因为它是一个人员流动和包括人员晋升都比较迅速的行业， 应该说是一个跳板型的企业， 一个跳跃型的行业和跳跃型的发展时期吧，可能那个时期也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后来我就特别期望有一种稳定的关系。那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人会心想事成，你看我现在一起工作的这位老板，我们叫老板哈，但其实已经变成家人了，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1年了。 对啊，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和叶谦在一起，如果算上之前的彩铃都翻天，就不只是10年吧。 你也是他老板啊，其实 我觉得这个老板谈不上吧应该说是彼此的一个提携， 彼此成 长的人。 对， 对，他之前也说过自己不是一个能够规律性的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啊做得很久。我呢在这点上可能是因为出生的月份哈，我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从头到尾的人，但是呢有时候如果过程当中也是蛮激烈的，如果遇到一些实在是觉得彼此的三观呢，或者说合作起来很别扭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止损。 你会的。 对，非常的及时的。 太及时了。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不怕别人会说这个人很绝情。只要能够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只是让彼此都是在损耗。 确实是。 就打住啊，这个打住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跟你讲，我觉得人生啊，敢于勇敢画句号的人绝对是值得尊重的。 那当然了， 因为太多时刻其实我们不敢画句号，或者其实画了并不完满的句号。可以画一个特别漂亮的或者哪怕是很凛冽的句号的人绝对是值得尊重的。 对，就像前一阵子大家在一直热议的哈，就是如果分手之后发现了一些自己不应该说是发现了对方做了一些对不住自己的事情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搬家，对吧？3小时4小时就可以连夜让这件事情一笔勾销。这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能够在那一刻做出来的。然后呢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文字当中就鼓励大家好好的珍惜自己的感受。 是， 当有人已经不把你当回事的时候，请你及时的给他一个狠狠的离开。这个转身的姿态很重要。 是， 就是与其在那儿委曲求全，或者说渴望对方能够改邪归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幻想。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其实真诚很难，因为好多时候我们都懂得这些套路。 是， 就如果说还能秉承着真诚纯真去做一些事情的人，他一定是更加善良，更加的不计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希望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在这个尾声的时候，大大方方的在深夜里没有喝酒但是还是想吐点心声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因为这种彼此的贴心真诚而再一次的跟自己讲，去好好的善良的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想爱的人。在这一生当中是有多么重要。 其实一生当中能遇到让你愿意一起走下去的人，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哈，以家人的方式，当然这个亲情有的时候是注定的哈，或者以其他你要选择的方式，比如说朋友，比如说恋人，比如说同事，比如说上下级等等，其实都是挺重的一个决定和承诺的。因为一直这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一直其实它背 最后代表了很多个含义，它代表着要彼此去理解，彼此的包容，然后彼此的这种欣赏，然后还有在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无条件的伸出援手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意志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意义包含在里面了。 哎，你的老板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应该听过吧， 但是你没有跟他正面的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刚才有偷偷发一条微信给他，我说哎，我刚才在节目里边讲了你，然后呢我老板是这么讲的，他说 你老板这么晚还没有睡吗？ 对，我们这个行业都睡得比较晚， 就是有点这个，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睡得比较晚， 就是觉得思考的时间最好的是晚上。 对，他跟我说哇哈哈，那应该是在表扬我吧，能把录音发给我吗？ 啊，我看来真的是，我觉得一个优质的人他总是不会把别人想得很好，就是他会认知在背后说自己好话的人，其实比当面赞美你其实来得更让对方开心。 是，其实我觉得人啊，真的有的时候你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代表了你看待问题的角度。 嗯， 所以当你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可能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生性相对比较多疑或者比较复杂， 对， 相对比较负面一点的人。但当你一直能感受到别人的优点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也活得蛮开心的。 对，在这里呢我真的要夸一下我们的这两位老嘉宾哈，说老呢不是在容颜上，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年龄上，而是对他们的这个相伴上， 应该说不止在年龄上了， 在时间点上哈，两个双鱼居然能够在夜里啊把这件事情做得和我们天蝎一样有始有终。 嗯，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其实 但对你们来说不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没走到终的那一天，我觉得我们都不敢说有始有终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用自己的心理来界定，当你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不太能胜任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就会调整了。 对， 我也相信有那样一天的时刻大家会理解。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很优质的节目陪伴自己的这么多年，当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他开始因为老迈，因为自己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我想大家其实可以理解他在一个很好的时候戛然而止的。 你觉得你的身体机能还能让你撑下去多久呢？ 我觉得如果从声音上来说，这应该是作为声音工作者来说都比较幸福的一点，因为声音不会苍老。 是， 他基本上是越老反而是像中医一样，对不 对, 对，你更懂得自己的节奏和情绪。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主持人他是一个头脑要灵活，要反应，然后要组织语言，甚至是要提升自己的语言成分和情感成分的人。但如果你有一天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对自己也很失望。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对自己要求相对比较高。前两天我看某个卫视一个非常有名的讲脑力的这个节目哈，它其中里边有这个就是玩魔方的专家，然后呢他在里面就问到说，你们告诉我在魔方领域最佳的年龄是多少，然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他讲的其实是12到18岁，其实是非常低龄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大脑和手部的运动以及脑对手的控制是最协调的，再往后呢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呢当时 力不从心了。 但是当时呢仍然有一位在魔方界被称为大龄选手，已经30多岁了，还在一个非常巅峰的状态和一个非常好的名次。所以我在想呢，第一，可能在任何领域当中都会有例外。第二呢，我觉得也许随着我们的这种生理的变化，这种脑力的相应的一些变化，也许我们会换一种方式来去做节目，也不一定。 这一点上我觉得在网球界哈，大家如果今年关注澳网的话会知道费德勒又再一次拿到了这个男子的单打冠军，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已经是36岁了， 是 36岁的年龄还能够有那样的运动的就是自己的状态。哎， 费德勒比我年龄还小呢， 那不然呢？ 原来我们这么大年纪了。 你正宗的奔四的人好吗？所以我在想，有时候热爱会因你的这种状态被老天所恩赐一些，应该说是就像我们续杯也好，续食也好，又被添加的一些能量。我今天还读到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呢很有道理哈，就是如果人生里哈你总是在走一些下坡路，或者是一段时间你停止了思考，停止了上进的话，你知道有一种可怕的说法吗？就是他会，上天会收回一部分给你的幸运。 OK， 这个话就是说，人一旦堕落，哪怕是短暂的几年，上天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天赋和力量。 哇！ 所以如果你想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的话，其实是真的持之以恒。运动员可能每天都要进行这个 训练， 是， 然后主持人可能每天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主持状态。虽然说我在节目里频频的在讲自己可能会有一天不如现在哈，也许在广播界都没有人会像我这么丧老说这句话但可能也是无形中给自己一个提醒吧。 嗯，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这样，可能你要做一些什么，每天白天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你为你的节目还能为听众做些什么， 对， 可能都是我们去考虑的。 以及呢，在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倾尽全力的去做好它，去付出，去让自己有这样的快乐。 小星星细数的亮晶晶，太多光吃掉他们的身影，就像我爱上你，隐没在灯海里，你眼中只看繁华的夜景，我的爱藏在你的背影里，像渺小却坚定。 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小星星》，也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谢谢陈默在今年的按时出席，然后和大家在一起带来了这么多快乐。哎，最后尾声哈，你觉得这一年今年的搭档和上一年比起来，我们有变化吗？有成长吗？ 我觉得我们一定有成长。其实有的时候人看自己的成长是看不到的。